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博长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收听收看今天的博虎点秋香，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主播大佐。现在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博虎点秋香。 是的， 每天晚上19:30与您相约。今天呢又忘了说点什么了。 今天呢 对这个 该我说了是不是？ 这个您能通过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您可以通过 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这个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搜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还可以这个下载 APP 花椒，这是我们深度合作的平台，然后搜索活力982，然后呢就可以看我们的节目啦。 对，您可以通过以上这两种方式在线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调频98.2以及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是一个可以收听加收看的全媒体的广播电台， 是 非常的高大上。 非常高大上。 对，这个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不仅仅我们两个这个帅哥美女坐在这里啊，先自夸一波啊，然后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帅气的一位小伙子啊，对，硬汉 ，top guy， 硬汉呢， 对，这个刚刚上节目之前，我们俩才发现一个小问题， 真是才发现， 真的是才发现的一个小问题。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梁宏斌，有请，先跟我们大家打一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叫梁宏斌，来自河北廊坊，很高兴能参加这期节目。 非常欢迎洪斌参加我们的节目。不行，我不能让洪斌看我，因为我会笑场。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会笑场？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发现一点小小的事情。这个小小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发现洪斌长得非常像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个著名的演员， 男演员。 你们猜猜是谁？镜头再可以切一下洪斌，来看一下。 对，大家现在给我们的网友3秒钟去仔细的观察一下我们的红兵。 好的，一二三 ，OK 了 ，OK。下面我们揭晓答案。 揭晓答案就是我。 这太快了吧，这节奏。 长得真的很像胡军老师，有没有？ 对，另外一位 Tough Guy。 对， 对，真的很像胡军老师。有以前有人说你像胡军吗？ 没有， 完全没有是吗？ 没有， 我们是第一个是吗？ 今天你们两个是第一个 啊！行，以后你可以说，哎，你有没有发现我有？ 哎，你有没有发现我长得像胡军？ 哎、对啊，我也是明星脸哦。好的，那。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个刚刚这个洪斌呢，只是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非常高兴 他的长相。 节目， 我相信，因为很多听众朋友看不了他的脸嘛，对不对？但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很形象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一下他的 长 相。长 得非常像 胡 军老师。 你知道 胡 军长什么样，他就什么样。 不 过是胖版的，胖版的，就是我们的洪斌啊，有一点点小胖，有一点点小发福。 对，这个洪斌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就是比如说你的爱好啊。喜欢做点什么事儿啊，或者是性格是什么样之类的。 是的， 让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们更多了解你一点。 没错， 好的。我平时就喜欢跑跑步、踢踢球什么的。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写写字儿、写书法，因为我觉得写书法呢能锻炼心智，而且提高自己的个人素养。 哇哦。 再有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到，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我就爱唱点歌什么的。 爱唱歌还爱写书法。 我是一个阳光快乐的大男孩，可能有的朋友看到我第一眼觉得我比较高冷，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自来熟，但是熟起来之后也是非常非常的熟的。 哦，是这样子的。哎，这喜欢书法。 说实话，这段自我介绍是谁给你写的？ 即兴的。 即兴的，但是非常的官方啊。 听着有点太正规了。 是啊，就是很官方嘛。 真的是即兴的。 不过大佐，你看人家很喜欢书法，这个小男孩还是挺有内涵的。 对，你。 我是不是又嘲笑你了？ 其实啊，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不知道我们俩刚刚那个梗，就是我们势必要把这档节目做成一个非常有内涵外加有内容的节目。 对，没错。 然后每次有这个不一样，就是会不同种类的，就是比如包括爱好也好啊，技能也好啊，就包括这些嘉宾来的时候，作为一个主持人嘛，虽然知道的多，但是样样不是那么的 精通，对， 只是知道的多。作为一个，然后就是每次有那种精通的嘉宾来的时候，坐在我身边的不同种类的女伴都会以此契机来嘲笑我， 嘲笑一下你是吗？ 就比如说之前做过一档那个健身的。就是来了两个健身大咖，然后就是比那个臂围嘛，然后当时的那个女主持人就无情的嘲笑了我一番。然后我记得昨天的节目应该是来了一个唱美声的一个小伙儿，唱得非常不错。然后我之前也学过美声，然后又被女主持人无情的嘲笑了一番，我就不懂了。 没关系，大佐，你还是德才兼备的，在我这儿。 谢。 在我这儿啊， 只是在你这儿是吧？ 我这已经是很好的啦。好的， 非常好。这个接下来进入咱们的第一个环节。 是的。 今天看看我们的洪斌给我们带来了一首什么样的 MV？ 不是洪斌 啊，不知道， 不是洪斌带来的 MV， 是推荐的 MV， 推荐的一首 MV 带来一首 MV。 没错，你给我们稍微说一下可以吗？ 这首歌的名字叫《南方姑娘》。 南方，哎呀，好文艺啊！ 南方姑娘，赵雷的那首 是 吧？ 对，是赵雷的那首。 好的，那我们先给大家播放一下这段。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 他柔弱的眼神里装的是什么？是思念的忧伤。南方的小镇，阴雨的冬天，没有北方冷。他不需要臃肿的棉衣去遮盖他似水的面容。他在来去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再回某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直爽，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他嚼着口香糖，对象满谈着理想。 回到我们的博虎点秋香。 刚刚大家听到的呢是一首我们今天嘉宾推荐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 是的， 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小胡军。 小胡军老师 不好意思啊，这个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这个梁鸿斌，我们今天的嘉宾 的 跟我们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 对， 首先呢，赵雷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 男歌手。 从三四年以前就开始听他的歌了，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很火。就是一个 纯粹的，那你这是慧眼识英雄啊， 民谣歌手。对。其次呢，这首歌其实包含了我所有高中三年的所有生活。对，是这样的。 南方姑娘这首歌 不是 包括了， 你说南方姑娘这首歌还是赵雷所有的歌？ 南方姑娘这首歌有我高中生活的色彩， 你看看。 有你。 南方姑娘这首歌有她高中生活的色彩， 是高中， 所以说 喜欢一个南方姑。 不对、 那是什么？ 听我来给你们介绍啊。 我就喜欢这种有故事的嘉宾。 我也是。 因为这首歌啊，我们宿舍里六个同学全部会唱。而且我们每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有很深的感触。其实是代表了我们六个人的特别好的友谊。而且呢，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回想起我那六个同学，剩下的五个同学， 是这样子的。 对， 哇， 我还是没大听懂这个中间的意义，因为这首《南方姑娘》她唱的应该是这个南方的， 不是，她的意思是就是在高中生活当中，然后有五个舍友，加上她一共六个，然后这六个男孩呢都会唱这首歌。然后他现在不是毕业了吗？然后只要一回想起这个歌，就会想起他们那段的匆匆岁月，那段友情 啊。 是 这样的吗？ 是这个意思 啊？那是我想多了。 不是，你 我以为 这六个男孩都喜欢一个南方姑娘。 不，就是我以为是这个中间他在 高中这三年的生活、生活之中，然后他不是说南方姑娘这首歌嘛，然后因为这首歌之前我也是跟那个洪斌差不多、也是在赵雷没火的时候，我也是偶然之间就是放那种民谣的歌单嘛，然后突然之间就蹦出这样一首南方姑娘这首歌，而且我当时以为啊，以为是我爸爸那阵听的歌呢，就是我以为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歌曲，但是后来赵雷一火了之后，我才发现，哎，这首歌真的是之前就是赵雷他也唱过这首歌曲，后来才就慢慢的火了起来， 被翻出来然后火了， 对， 确实是很好听， 而且这首歌曲他唱到了南方姑娘跟北方姑娘的这种差异，就是刚刚洪斌也是。就是他说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因为是想到了这个高中时代的这种 友情是的， 其实要是我来说的话，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呢，就是假如说今天是我来推荐歌曲的话，这个南方姑娘呢就是跟北方姑娘的一大差距不是，不能说差别，对，就是你像歌词里边， 我还心想你要夸南方姑娘，那我这个北方姑娘， 对，我刚刚想到了一个问题吧，对，然后就是说这个赵雷不是在歌词里边也是唱到那个南方姑娘，她是在就是在北方成就是生活，然后与北方的那种生活状态有那么一点差别，然后就是那种比较惹人喜欢的感觉吧， 对。 就比较喜欢南方姑娘、 其实我们的北方姑娘真的是可柔然后也可刚的那种、 可柔可刚、可还行， 可柔可刚，我觉得北方姑娘更好啊，以后找对象一定找个北方姑娘啊、 对，既然说到找对象这个问题啊，接下来咱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互动话题， 对 啊，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呢非常的简单直接真实、 是的， 你们单身的男生都在想些什么， 对，这个话题就是你们单身的男生都在想什么，这个我也很好奇，首先问我们嘉宾吧，现在是单身吗？ 是 啊，也刚毕业是吗？ 对， 跟刚高中毕业，那刚才我跟我们的洪斌也是聊了天的，他说他高中的管的还是蛮严的，非常严，所以我觉得他应该高中没有谈过什么恋爱吧， 对，那肯定 啊，所以那你这个， 所以你在这段单身的时段里面期间，你在想些什么？ 对，你在想些什么？ 其实说实话啊，我并不是很想搞对象 啊，并不是很想搞对象。 为什么？ 对，也可能是对这个没有兴趣吧。 那你不可以一辈子都没有兴趣啊？总得娶妻生子嘛。 啊，缘分到了，自然就有了。 啊，就是不强求。 啊， 对。 也不会去过多的去想。 对对对。 啊，就是我 还是比较紧， 就是比如说身边有朋友了，有朋友有男女朋友这样的情况下，也不会想，哎，我这只单身狗又被虐了或怎么样的，从来都不会吗？ 没有。 哇。 这种状态太厉害了。 太厉害，我突然想到了《天龙八部》里面的乔峰。 为什么？ 胡军老师扮演的。 我以为你想说的是，我以为你想说的是《天龙八部》里边的那个乔峰，他的那种性格， 就是性格， 就是身边有好多的这个女人，然后就是对他钟情，但是他一直保持单身的状态。 就是跟女生没有关系，就是他一开始没有遇到那叫什么阿朱是吗？是吗？他是最爱阿朱吧？ 对 对，最爱阿朱之前，他一直都还是挺那什么的，一身正气，就是。就是只管江湖的事情， 不是 不问儿女情长。 我是发现了啊，这个今天的嘉宾长相严重影响了你的思考。 但确实是我感觉嘉宾，我们的嘉宾洪斌呢，是一个比较正气，而且爱运动，爱运动，然后还爱书法，哎，这样我觉得还是挺文艺的一个男生。 对，如果大家在我们现在对非常靠谱的一个男生，如果大家现在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收看我们的博虎点秋香的话啊，一定要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在节目的之后呢，我们会在微信上来公布这个 微信公众账号，对， 来公布我们这个嘉宾的联系方式以及他的， 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吧。 这个 九八二魔力工厂。 今天你就非得抢我的话说吗？ 不，I'm sorry。 开玩笑的啊，其实我们俩的这个 没有任何感情 啊，没有任何感情。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上面的这个它会不定期的发送的这个公众号，然后我们也会通过这个公众号来发送一些嘉宾的个人信息，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抓紧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然后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博虎点秋香。接下来进入到咱们的第三个环节，每天都会有的快问快答。 是的， 非常经典的环节，这个想问题，这个其实每天我们俩想问题都是比问问题做节目要难好多好多。 对，因为感觉都已经问干了。 对 吧， 对，而且大家要听到不一样的问题，也要听到不一样的回答，所以我们就要绞尽脑汁来去想一些新奇的奇奇怪怪的问题。也希望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抓紧把你们脑子里边想到的那些比较奇怪的比较好玩的问题，想问我们嘉宾的问题发送给我们。 是的，好的，那首先第一个问题，问洪斌，你爱干净吗？ 当然啊， 这种问题 必须爱干净啊！ 这种问题有人回答不吗？ 好的，那 一梦啊，你爱干净吗？ 不。 然后那个天上飞满了小苍蝇。不。 好，那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就是假如刚刚咱们也是聊天，不是说现在不着急，就是以后到了娶妻生子的这个时候，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 我希望他能贤惠，然后他能懂事，然后再有就是。 长相有什么要求？ 长相，其实我对长相并没有什么特别 高的 要求。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 开双眼就行。 对， 哎， 明白了。 就是这些， 一个 需要爱抚吗？ 那不需要，我教他就可以了。 好， 看看这个， 可以， 一家一个就够了。需要一个贤惠然后懂事的姑娘，非常好。下一个问题， 在人群当中，什么样的人会引起你的注意？ 我一般不会被那些长得特别漂亮的人所打动，然后比如说要是长得有点个性的，扎个小脏辫啊， 小脏辫是什么？ 就是没法给你解释这个话，你知道吧？ 什么叫小脏辫？ 比较难解释，一种非洲流行过来的那个， 我知道， 就是绑着类似于麻花辫的那种， 就好几绺， 对，好几绺 那种，那样子， 对，然后比较有特色的同学， 就是比较有个性的人， 对，然后我会比较多爱看他几眼。 男女生都一样吗？ 对啊，我有一个同学啊，还就是我刚才那个舍友，现在就已经扎了一头小脏辫了。 男生 就还是那种， 还是蛮个性的， 容易被独特的个性所吸引。 是他现在是在说 freestyle 吗？ 没有，他玩吉他。 玩吉他，都是搞音乐嘛。 下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你不喜欢的人跟你表白了，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回绝他，而不破坏你们本身拥有的关系呢？ 我的天哪，这个问题，我可能 绞尽脑汁想出了什么问题啊？ 那我当然就会告诉他， 就很直接了 当。然后，我肯定不会告诉他，就是。我肯定不能骗他呀，因为骗人肯定是不好的嘛。告诉他等我几年什么的，这些东西就是骗人， 一点不靠谱。 对，然后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直截了当一些。 行，可以， 就是还是选择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 对， 那你不怕你完全把今天的主线打乱了。 我一定要跟今天的那个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就一定要宣扬一下，我们洪斌的长相真的很像胡军老师，真的太像了。 就接着说回咱们刚刚的问题啊，扯远了。就是你还是选择那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来直接回绝这个女生，然后不怕伤害你们之间原有的那种关系吗？ 其实也是害怕的，然后所以说在这方面我其实就像一个傻子一样。 有待学习，有待经历。只要经历过了什么都会有的。下一个问题， 平时有什么怪癖吗？ 对，怪癖 这个问题我们是会问每一个来到节目里边的嘉宾。 怪癖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咱们大家都有。 对啊， 在家抠鼻屎 我在外面也抠啊。我在外面也抠鼻屎啊。 你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女神形象好吧？ 我不是女神。 其实怪癖我还真的没有什么。 等一下， 说一个很屌丝的问题、嗯、你是不是很喜欢把抠出来的鼻屎往墙上蹭、 啊、 没有，我会提前准备好纸。 哦，我还以为你会这样。 咱们打住啊，这个 换一个， 咱们换一个稍稍干净一些的问题。 好的， 我没想到今天聊怪癖这个能聊到这么脏，你知道吗？ 他说抠鼻屎，我真的。 这个花椒肉片男人这个撒辣椒说啊，直接说我妈不同意啊，这应该是回答刚刚那个一个不喜欢的人，如果跟你表白，你会有怎么样回答方式？直接说我妈不同意 啊， 拜拜了您。 这个很直接，非常好。好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平时看书吗？喜欢看什么书？最喜欢的一本书吧。 最喜欢的一本书啊，最喜欢的一本书是《老人与海》 啊， 《老人与海》海明威的 书吗？ 《老人与海》 平时，放假了爱看书，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时间比较紧，没有时间看课外书。 哦，好的， 行，也是非常简单。并且粗暴的一个了解，为什么说粗暴呢？刚刚那个问题实在是破坏了今天破坏了这个整个节目的收听效果，你知道吗？ 不会啊，升华了。 好的啊，这个看了看时间，已经到了19:55了。每天这个半个小时都过得非常快， 非常快， 也是感谢我们今天这个酷似胡军的梁宏斌。 对， 非常感谢，掌声。 掌声，好的， 感谢。也感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还有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博虎点秋香，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您继续关注，咱们明天再见，拜 拜。